列王记上第二章。达卫死的日子已经近了，便嘱咐自己的儿子撒罗满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应走的路，你要做英勇有为的大丈夫，恪守上主你天主的典章，履行他的道路，遵守他的规律、诫命、法令和制度，如梅瑟法律上所记载的，这样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往何处去，必然顺利，上主也必履行他关于我所说的话，说如果你的子孙固守他们的道路，真能全心全意在我面前行走，那么你的后代就绝不缺坐上以色列宝座的人。此外你也知道，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对我所做的事，对以色列军队的两个统帅，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和耶特尔的儿子阿玛撒所做的事，他在生平时杀了他们，像在战争时杀人，使我腰间的带子和脚上的血染了无辜的血。你要凭你的明智行事，不要让他平安无事白头下入阴府。至于基勒阿德人巴尔其来的子孙，你却应该厚待他们，使他们列入你席上的食客，因为当我逃避你哥哥阿贝沙龙时，他们是怎样的照顾了我。看，在你身旁还有巴胡林地的本雅明人格拉的儿子十米，在我去马哈纳因那一天，他恶毒地咒骂了我，但是后来他又下到约旦河来迎接我。当时我指着上主对他起誓说，我绝不用刀处决你，现在你可不要把他看作无罪的人，你既然明智，就该知道怎样对付他，使他白发染血下入阴府。达卫与自己的列祖同眠，葬在达卫城。达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赫贝隆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撒罗满于是坐上了他父亲达卫的宝座，他的王国很是巩固。哈基特的儿子阿多尼亚来见撒罗满的母亲巴特舍巴，他问说，你来这里平安吗？阿多尼亚回答说，平安。继而又说，我有句话对你说。巴特舍巴说，请说吧。他说，你知道王国原该归于我，全以色列都期待我为王，无奈王国反而归于我的弟弟，当然归他是由于上主。现在我要求你一件事，请你不要拒绝我。巴特舍巴对他说，说吧。阿多尼亚说，我求你向撒罗满说，将熟能的女子阿比沙格给我为妻，因为他绝不会拒绝你的请求。巴特舍巴说，好，我要为你请求君王。巴特舍巴于是去见撒罗满王，为阿多尼亚请求。君王遂起身迎接他，向他俯首致敬，然后坐在宝座上，又叫人为君王的母亲另预备了一个座位，他便坐在君王的右边。巴特舍巴说，我要求你一件小事，请你不要拒绝我。君王对他说，母亲，你求吧，我绝不拒绝。巴特舍巴说，请你将熟能的女子阿比沙格给你哥哥 阿多尼亚为妻。撒罗满回答母亲说，你为什么为阿多尼亚要求熟能的女子阿比沙格呢？你为他要求王国吧，因为他是我的哥哥，何况厄贝亚塔尔斯基和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又都拥护他。撒罗满王便指着上主起誓说，如果阿多尼亚说了这话而不丧失性命，愿上主严厉惩罚我，并加倍的惩罚我。上主支持我，使我坐上了我父亲达味的宝座，照他所应许的给我建立了王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阿多尼亚今天必该处死。撒罗满王便派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去杀了阿多尼亚，阿多尼亚便死了。此后君王对厄贝亚塔尔斯基说，你回阿纳托特往你的庄田去吧，你原是该死的人，但今天我不杀你，因为你曾在我父亲达味面前抬过无主上主的约柜，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艰苦。这样撒罗满罢免了厄贝亚塔尔做上主的司祭，应验了上主昔日在示罗指着厄里家族所说的话。约阿布既然支持阿多尼亚而没有支持撒罗满，他听到了这消息便跑到上主的会幕里抱住祭坛的脚。有人报告撒罗满王说，约阿布逃到上主的会幕里，站在祭坛旁。撒罗满就吩咐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说，你去将他杀死。贝纳雅便到上主的会幕内对约阿布说，君王这样吩咐，你出来吧。他回答说，我不出去，我宁愿死在这里。贝纳雅回来向君王复命说，约阿布这样说了，这样回答了我。君王对他说，你就照他所说的去做，将他杀死埋掉。今天你即应从我身上由我父家除去约阿布所流的无辜之血，上主必要使他所流的血归到他头上，因为他曾杀死了两个比他更正义更慈善的人。他用刀杀死了乃尔的儿子以色列军队的统帅阿贝乃尔和耶特尔的儿子犹大军队的统帅阿玛撒，这事我父亲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的血要永归在约阿布和他子孙的头上。至于达味，他的后裔，他的家族，他的王位，必永远享受由上主而来的平安。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就上去杀了他，把他葬在他旷野中的家园。君王遂委任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代替约阿布统帅军队，又委任扎多克司祭代替厄贝亚塔尔。君王派人将十米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为你建筑一座房屋，住在那里，不可从那里出来，到任何地方去。你应当知道，你哪一天出来渡过克德隆西，你那一天就一定要死，你的血必归在你头上。十米对君王说，这话很好，我主大王怎样说，你的仆人就怎样做。十米于是常住在耶路撒冷。三年以后，十米的两个仆人逃到马敖克的儿子加特的君王阿基士那里去了。有人告诉十米说， 你的仆人在加特。史米便起来，备好自己的驴，往加特阿基士那里找他的仆人。史米去了，从加特带回了自己的仆人。有人告诉撒罗满说，史米从耶路撒冷去了加特，又回来了。君王便派人将史米招来，对他说，难道我没有叫你指着上主起誓，预先警告你说，你应当知道，你哪一天出去，无论到任何地方，你那一天就一定要死吗？你不是也对我说过，这话很好，我听见了吗？为什么你没有遵守对上主的誓言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君王又对史米说，你心里明白，你对我父亲达卫所做的一切恶事，所以上主要将你的邪恶都归在你头上，而撒罗满王却要蒙受祝福，达卫的王权要在上主面前永远坚定不移。于是君王命令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出去，即杀了史米，史米就死了。于是王国在撒罗满治下才算巩固了。